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87.6， 130余味本草，1258道酿造工序，每道工序仅1块钱，窖藏特酿董酒1258，国家秘密技术酿造。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天崩地裂是一部上映于1997年的美国经典灾难片，这部影片首度把火山爆发场面真实地呈现于大银幕之上。阿波罗13号金奖制片小组不仅打造了影史上最大的实物模型，还结合电脑所模拟的180组无懈可击的特效镜头，场面令人叹为观止。当年这部影片曾经被引进公映，各位还记得这部影片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故事就是来自美国的影片《天崩地裂》。这部影片是由美国著名影星3部007的扮演者皮尔斯·布鲁斯南主演，而女主角则是主演过影片《魔鬼终结者》电视剧集《侠胆雄狮》的著名演员琳达·汉密尔顿，她也是著名大导演詹姆斯·卡梅隆的4任妻子。尽管婚姻只维持了18个月，两个人5000万美元的分手费也被誉为影史上最值钱的离婚的婚姻之一。由于这是一部着重于火山爆发的灾难片，为缔造影史上规模最大最写实的火山爆发场面，除了请来曾经目睹火山爆发的专家作为顾问，片中180组特效镜头全部是由已拍摄阿波罗13号荣获奥斯卡奖提名的数位领域特效工作室来处理。工作人员先搭造了30多米高10多米宽的火山模型，之后呢，再用电脑动画加上浓烟、岩浆和石灰等，制造出了逼真的火山爆发场面。而为了制作足以以假乱真而又安全可靠的火山灰，剧组特效部门曾经尝试使用锯末、石膏和面粉，但最终呢，选择了报纸纸屑。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今天我们要收听的电影译制版本是来自当年的影院公映版。上海电影译制厂著名演员王建新和周野芒等人担任的主要配音版本。好的，那么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分享这部精彩的影片吧。 大师风范，成就永恒记忆。 活着还是不活？ 真情表达，书写声音传奇。 你以为我穷不好看就没有感情吗？ 时代华彩，难忘音容笑貌。 杜秋，你看多么蓝的天。 意志经典。 当兵的，你不等我了？ 研究火山的科学家哈里在工作中痛失爱妻，4年后他又受命去但丁峰进行地震测试。他测试的结果是火山存在异常活动，有喷发的迹象。 而且已经有两个人意外死在了山中的温泉之中。于是哈里让但丁峰镇长 Rachel 召集小镇议员召开研讨会议。 Rachel 是一个单身母亲，她正准备组织一个庆祝活动，因为小镇刚刚获得一个全美最佳居住环境奖。在这种背景下，谁也不愿意相信火山即将喷发的事实，所以火山可能爆发的消息让议员们有些难以接受。 我一直还以为丹泰峰是一座死火山。 没有死，只是休眠，就想睡觉。那座火山很可能会苏醒。 德尔顿先生，您意思是说疏散那里的7400名居民，这是不是有点过分？ 我只是说你们应该警惕那个地区，直到考虑疏散居民的可能性。 可是多尔顿先生似乎有点不明白，万一艾利奥特·布莱尔以为我们这儿有点问题，就会抽走1800万资金，800个人失去工作，本人也会被吓跑。 莱斯，已经有两个人死了， 要知道要是真的火山爆发的话，第一次在我们的社区里有这样的火山， 八百年没出事儿。 你就像 行 了行了，今天的事儿已经够多的了，大家的火气别太大。诺曼，把我们这个城市的紧急疏散方案找出来，至少得先研究一下。 嗯哼， 我找找看。 正在大家议论纷纷之时，哈里的上司保罗走了进来。 这火山什么时候会爆发？ 是啊，我也希望能够准确地预报出时间，可是不幸的是， 好极了，要是我们告诫全城，可是又没发生，诸位，真要是这样又该如何解释呢？ 好吧，我看还是表决吧。 我同意。 掌握的情况还不全面。 是啊，不清楚。跑啊！ 保罗的话惹恼了哈里，哈里准备掉头离开，却被保罗拦了下来。 诸位，这位是我的头，乔布斯博士，弗兰朵市长。 嗨 ，Rachel。 不胜荣幸。这怎么回事？我刚才向这些市政委员们建议，告诫全城，他们正打算表决。 哈瑞，你出来，我有话跟你说。 行。 非常抱歉， 对不起。 哈瑞，我派你来看一下，我不是让你来吓唬这些市政委员们的。 知道，可是两个人死了，我觉得让他们警惕起来才是对他们负责。 可你也知道，温泉那儿发生的事可以有很多种的解释，可能是微震，也可能是震动变位，然而没有一种原因能表明那座山在下个星期、下个月内，甚至100年内，它一定会爆炸。 这事儿千万不能捅出去， 让大家蒙在鼓里。 嘿嘿嘿，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多尔顿博士这么做也是为你们这个城市考虑。不过，我有过非常沉痛的教训，不可以轻率地做这种决定。记得1980年，我也曾打保票说妈妈斯山一定会爆炸，而且地质局已经在讨论让城里的居民予以防范。然而那座山没有爆炸，可是损失造成了，因为地质局的忧虑已经传扬了出去，旅游者心惊胆战，躲得远远的，不动产价值暴跌，那座城市险些破产。所以现在一提起所谓防范，我都会慎之又慎，不轻易做此决定。好，诸位，现在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打算在这里住一段时间，还带来了地震检波器和测清仪，可以监测到那座山的每一点动静，还准备采用激光搜寻那里的任何变化，还在分析释放的气体，而且我们还有个小机器人可以去那儿测定那里的温度。现在听着，我不是为了宽你们的心，不过我希望你们能够懂得，万一真的需要通告全城，万一需要的话，那也得依据科学的事实，而不是仅凭某人的臆测。 哦天哪，雷切尔，这件事必须严密地加以控制，而且根本不该开这样的会。 哈瑞， 我只希望布莱尔先生不知道有这件事。 他要是知道了，这里 你犯了一个大错误。 说得对， 现在情况很不稳定，必须提醒他们警觉。你应该休假。 那你能担保？ 两星期后见。 就这样，哈里离开了市政厅。但他走后 ，Rachel 也受到了议员们的指责。所以第二天一早，哈里便来到了 Rachel 的咖啡店。 我以为你昨天晚上走了。 啊，对，可又决定留下了。看看我还能会惹什么麻烦啊。这不错， 的确很不错。 对， 我的天，真太对不起了。 没事，没关系。是不是可能会影响你的连任，想要报复我啊？ 我不是故意的。 我当时一心只想着火山，而没考虑人和政治。不过真是要给您惹了麻烦，请你原谅，我是出于好心。 你爱吃茄子干酪吗？ 当早餐？ 晚餐。 啊， 我想请你吃晚饭，为了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救了 Graham， 还有你的好心。 说定了。 一顿晚饭过后，哈利跟 Rachel 的儿子 Graham 和女儿 Lauren 打成了一片，而 Rachel 也向哈利说起了自己的故事。 这的确是个小镇，可是我对他挺有感情的，生在这儿，在这儿上学， 而且还结了婚。 对，我和 Brian 从小就认识，可好长时间没有他的消息了，生死不明，有六年了。Rose 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可他也说不出儿子在哪儿。 你好像过得还可以。 对，开头有点难，孩子还小，可现在挺好。你怎么样？你结过婚吗？ 没有，没有。 为什么？ 主要是因为我到处跑，哥伦比亚、危地马拉、菲律宾、墨西哥、新西兰、新几内亚，哪儿有火山就得往哪儿跑，总是没法定居下来。 有过中意的吗？ 哥伦比亚的一次火山爆发，我和玛瑞安娜以为能够从容撤走，遗憾的是错了，我们靠爆炸的现场太近了，他不幸死了。要是这山爆炸，假如像那儿的一样严重，也会很快让这儿遭殃的。 我真希望你的估计是错误的，海瑞。要真是那样，幸好你在。 哈利没有辜负 Rachel 的信任，他联合地质勘测局的同事很快就布置好了地质监测设备。但就在这时，危险发生了，火山口发生了微震。哈利同事特瑞的一条腿被山体掉落的石头砸伤，因此哈利再次和保罗发生了争执。 其实我直言，我觉得你应该召开会议提醒他们警觉，那座山有点不对劲儿。哈瑞，我知道不对劲儿，可是我不能因为一点微小的地壳震动而引起恐慌。 微小 测到的最大震级也不过是2.9。 我不管，那还是1.1级， 那只是表层，只是表层上的震级，我在场感觉得到。 哈瑞，你 我不是指地壳，而是指岩浆，很快就会爆炸的。 哈瑞，我警告你，我绝不容许我的任何一个部下凭主观猜测或者预感来吓唬别人。再过48小时会见微小的，你得控制自己。 大夫说脑子要没问题，我很快就能出院。 哦，得了，等10年后再见吧。 哦， 多瑞，你知道吗？蜘蛛腿的伤势跟你差不多严重，哦，就因为你拳打脚踢。 诸位，我有件事情。 因为遭到保罗的拒绝，哈利便计划联合所有的同事说服保罗。 我需要你们帮我说服 Paul， 那座山的确出了问题。 我并不赞同 Paul， 可是也没有确凿的证据证明那儿的情况反常， 很像70年代贝克山的情况。 对，可是那次火山没爆发。 我中学老师曾经说过，要是把一只青蛙放入煮沸的水里，它会马上跳出来，可是放入冷水里然后渐渐的加温，它会待在那儿不动，直到被煮死。 怎么了，哈瑞？你想喝青蛙汤？ 我是想说，有灾难，我们现在就如同待在正在加温的汤锅里，应该提醒他们防范。 你们瞧，地震活动为零，巍然不动，再看看这儿，丝毫没有动静。 已经一星期了，并没有出事， 并没有出现斜波震颤，而且测星仪没显示出那座山有任何变化。 我觉得我们是掌握它的动向的。 我们给那座山安装了仪器，全都就绪了，完全可以从基地监视它的动静，没必要留下来。 听着，以前也有过这样暂时的平静，我看要是明智的话再待上几天。 我答应两天可以请一周了，明天一早全体撤离这里。 由于第二天就要撤离小镇，哈利打算向 Rachel 做一个告别，可就在这时，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哈利发现 Rachel 家水管当中的水变得浑浊不堪，而且小镇的整个水源都是如此。于是哈利立刻找到了保罗等人。 你要的科学依据我有了， 哈瑞，你要干嘛？ 说着，哈瑞顺手接了一杯水递给了保罗。 我刚从水源那儿来。都这样，我的天，震级正在攀升，现在2.4， 气体指数也在上升， 很不妙，很不妙啊！ 你瞧这个。 长官，难道只能这样吗？那好吧，谢谢，非常感激。国民警卫队明天才能来， 我们还有多少时间？哈瑞， 不知道，很难说啊。 通知师长，让他告诫全城，我联系直升机。 好。 得知这一消息， Rachel 拨通了生活在山上的婆婆家的电话。 如此，你就听我这一回吧。哈瑞说那山很快会爆炸的，你得赶快离开那儿。 可我不想离开。 我是Rose。 嗨，我是 Harry。 听着，现在的情况非常严峻，我觉得你应该为大家想想。 我不想离开自己的家。 我理解你的心情，可是大光， 真是固执，真是个固执。快接住， 他不愿意下山吗？ 我说奶奶一定要待在那儿，我们也没办法。 可是妈妈， 别可是了，格瑞姆，是他决定的。我走之后你们收拾一下行李，只要装一只箱子一定得收拾好，我们就回来。 说着 Rachel 和哈利来到疏散会议的召开地点，但是会议刚刚开始，火山便有了喷发的迹象，小镇居民瞬间陷入一片混乱，大家争相驾车离开小镇，但却瞬间淹没在了塌方的桥下。混乱之中，哈利带着 Rachel 穿过不断坍塌的房屋回到家中，却发现 Grim 和 Lauren 早已不在那里，而是跑到山上去接奶奶 Lucy 去了。无奈，哈利带着 Rachel 顶着浓重的火山灰向不断塌方的山上驶去。经过一番的波折，哈利和 Rachel 终于来到山中的小屋，同时大量的岩浆也从火山口喷发出来，瞬间吞没了 Lucy 的房子。情急之下，哈利他们登上了小屋边的一艘小船，但是强烈的火山喷发已经把湖水变成了酸性。在哈利他们一点点靠近岸边的同时，小船也在一点点的下沉。这时露丝纵身跳下了船，用自身的力量把船带到了岸边，但是她的双腿却因为强酸的腐蚀变得血肉模糊。 挺住露丝，你不会有事的。 给你奶奶，拿着我的护身符。 乖孩子，这是好东西，你留着自己活什么。 好的。 抱歉，刚才在山上说的那些话，我不是故意的，我只是 说的很对，我是很傻。 不是的，我儿子才傻呢，他不该出走。 伤害你。真要说傻的话，是我这些年来我应该更多的关心你。 挺住，奶奶，你护林站只有2英里了。 我恐怕挨不到护林站了。 你能行，奶奶？ 没事儿。 不，奶奶， 我得留在山上。 不。 在大家悲伤的惋惜声中，露丝闭上了双眼。当哈瑞他们穿过岩浆回到小镇的时候，发现那里已经是一片狼藉，眼前的一切都被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火山灰，而他们的脚下也在不停地颤抖。哈里的同事都已经离开了小镇，只有保罗在半路上被冲进了奔腾的河水之中，而此时哈利他们已经没有逃离小镇的机会了。情急之下，哈利带着一个发射器，在火山将要爆发之时，开车驶进了格瑞姆经常玩耍的矿洞，大家才幸免于难。灾难过后，人们发现了哈利发出的信号，并且把他们从矿洞当中救了出来。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来和大家一起重温的是影片《天崩地裂》。这部影片分别在爱达荷州旧矿区的华勒斯小镇及洛杉矶片场还有周围外景拍摄完成，而影片主角的配音工作则是由王建新和周野芒两位著名的配音演员搭档完成。其中为 Rachel 配音的演员王建新，上世纪70年代从东海舰队文工团专业考入了上海电影艺制厂。王建新声音慈祥温和，为人善良，做人低调，由于经常配一些老太太，被誉为最佳老太。几十年来，王建新一直默默耕耘于译制片的最前沿，导演无数的影片，从来不接受采访，做人非常低调。王建新的声音温柔又略显沧桑，时而体贴，时而奸诈，是配音界里的多面手，在译制片的从业者里拥有很好的口碑。而这部影片中与王建新搭档的也是著名配音演员周野芒，而他就是在电视剧《水浒传》里林冲的扮演者。除此之外呢，周野芒还参与了《成长的烦恼》等等美剧的配音，主持过《食神争霸》与《美人关》等等节目，由他主演的话剧《中国梦》荣获中国戏剧梅花奖。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天崩地裂》这部影片的片尾音乐。我是英超，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再会，稍后是广播剧场。